第八集。 为什么当初沈志会答应和我在一起？我对他倒是很简单，一见钟情，见色起意。 解散！ 哎呦，终于结束了。到底是谁规定的大一必须要军训啊？累死我了！ 走吧，现在去哪儿？回宿舍洗澡？ 洗澡着什么急啊？去校门口小吃街转悠转悠呗。哎，还有人要一起去吗？ 算我一个。 哦，没有一个空位，生意好成这样吗？ 哎，那不对面烧烤摊外边还有个空位吗？去那儿吃呗。许岩，哎，许岩，你愣着干嘛？走啊！ 啊，哦。 许岩有点心不在焉，目光落在马路对面那群人里。有个男生个头特别高，劣质的迷彩服也挡不住的好身材，压着帽檐看不清脸，偶尔侧头时露出的半截下巴，光看那点线条就知道是个帅哥。事实证明，许岩猜的没错。几乎所有跟他迎面而来的女生都在看他，不是男人看美女时猥琐的挤眉弄眼，是属于女孩子对异性的欣赏，大方的或是害羞的，弄得许岩也很好奇。 啊，这边这边这边，位置已经站好了。 许岩定睛看，他们的桌子跟那张空桌刚好是隔壁，他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突然积极了起来，按着旁边同学的肩。 走，去占位置，晚一步就要被别人坐。 他话没说完，同学唰的一下窜出去，冲到马路对面迈了几步，一屁股在空桌旁边坐下来，满脸骄傲地朝许岩举起拳头。许岩的手还维持着按他肩的姿势放在半空，目瞪口呆。他慢慢地收起五指，跟同学隔空对了对拳。 他高中是短跑冠军。 苏港 在位子上坐好，许岩还没来得及抬头看隔壁桌，同学就催着他点单。大家在菜单上激情划拉。 行，大家都点好了是吧？那我就拿去给服务员了。 人太多了不方便走，我拿去吧，你坐着。 啊，没事没事。 女生一边说一边拉开椅子往外走，结果没走两步，不知道踩到了什么，重心一下子斜了，整个人往前扑，满地的纸巾和烧烤签子。许岩心中一紧，立马迈腿去拽他，结果有人先他一步，那个男生。他伸手揽过女同学身前，五指都没有碰到女生的身体，光靠一只手臂把人给捞住了。周围吵得要死，许岩却清楚地听见男生低声说了句： 小心。 没事没事，哦，那个，谢谢你啊。 他点了一下头，就坐了回去。事情发生的很快，结束的也快。许岩仍然没有看清他的脸，只在混乱中看到一道模糊的侧脸。 他不会就是沈直吧？ 毕竟新生除了沈直，他还真没听过其他名头响的帅哥。但看这个男生的气质长相，如果他不是沈直，帅哥传说里应该也把他算进去才对啊。 哎，那不是京院的沈直吗？我还以为他不会来这种地方吃致癌物的耶。 还真是，致癌物好啊。 你没事吧？ 隔壁点单走，烧烤没过一会儿就上来了。许岩一边喝可乐一边时不时往那头看。沈直吃东西前把帽子摘了下来，那瞬间许岩心里就暗骂了句草。蓬松柔软的一头黑发，哪里像军训了一天的人。许岩看了眼身边男同学被汗水沾在额头上的刘海，越发觉得人和人之间可能也存在某些物种差异。路边摊烟火气十足，天色暗了，到处挂着灯，照亮一片喧嚣。晚风轻轻起，沈直那张白皙的脸简直有种出尘感，如果不是刘海被风吹动，他坐在那儿就是一幅画。 不言不语，不笑不闹，拿着雪碧的手干净修长，以一己之力能把烧烤摊变成最后的晚餐的程度。许岩看了看自己手里的可乐， 你喝雪碧，我喝可乐，我们还挺配， 以至于后来他去结账的时候人都有点晕，路过沈直身边根本不敢看他，心跳倒是放肆的砰砰响，视线摇晃，一脚踩在烧烤签子上打滑的时候，他还没反应过来，整个人猛地往后仰。 哎呦，许岩， 你怎么倒了呀？ 哎呀，一个个的光在那儿叫有什么用啊？倒是赶紧来救我呀！ 许岩这么想着，后腰突然被牢牢搂住，一侧头，沈直的脸就在旁边，那么近。夜色深了，许岩觉得沈直就是神仙下凡。沈直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只是看了眼许岩位置上的可乐，淡淡地说， 喝可乐也能喝成这样。 许岩，你不会是醉可乐吧？啊！ 沈直，今天怎么回事？路过你身边的人都倒了，你是不是偷偷伸腿绊人家了呀？ 谢谢啊，那什么，我那我以后跟你一样喝雪碧。哎呀，我这是在说什么呀？弄得我好像一直在关注沈直喝什么似的。哎呀，虽然的确是这样，总之，谢谢。 许岩扭头跑去结账，脑瓜子嗡嗡的，不知道是被吵的还是因为紧张，反正头也不敢回。夏天，18岁，初次见面，烧烤摊混乱吵闹，但许岩每次回想起来都觉得没有比那更美好的事情了。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，慢慢张开你的眼睛，看那忙碌的世界。 一首 remix 版的《明天会更好》突然响起，许岩茫茫然回过神，还以为酒吧里是要组织捐款，没想到一抬眼看见许年站在 DJ 台上，脖子上架了副耳机，正拿着话筒，一手指向许岩，一边动感地跟唱。许岩怎么忘了，他弟当年是蝉联了市第三小学整整5届的元旦文艺汇演独唱冠军，有一届没参加是因为得了水痘，在医院挂吊瓶。许岩摸起手机，打开相机，把许年的现场表演拍下来，之后哪天回家了就给爸妈看看，白天人模人样的小许总是怎么在夜场里兼职 DJ 喊麦的。一曲毕，许年抬高话筒，看那架势和腔调，绝对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儿，老气氛组成员了。他扬起嗓子大声嘶吼， 哥， Tomorrow will be better。 底下的人也不介意这是什么歌，光跟着欢呼疯嚎，道具纸撒满天。许岩放下手机站起来，满含热泪的鼓掌，朝许年竖起2个大拇指。 许年，他妈真傻逼，就是个大傻逼。 你说什么？哥，你现在感动吗？ 许年见许岩激动真挚地冲自己比大拇指，虽然不知道他哥嘴里在喊什么，但想来一定是非常感动。许年特高兴，他哥从小不羁放纵爱自由，遇见沈直之后却束手束脚居家温顺，温顺的同时还不忘伤害家人一把，真的非常没有脑子。但现在他觉得许岩还有救，虽然不知道他哥离开前到底经历了什么，可是能够这样干脆利落的回来，都醉得两眼发虚了，嘴里也没有吐出半个跟沈直有关的字，没有哭啼啼的伤怀失态，是个硬汉。